我这走之地，我也试着留下一些足迹，但我知道半个字都是多余。 困难

中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曾设下，这一路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家乡。 两两月色为你思念成行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。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翩翩芳菲如水流。 两两天雨年年一生花， 顺心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 每一粒米，每一滴奶，每一个细节，

就像只羽毛，不计较，难预料，不思考，没有错的却说要过得很好，一分一秒，一场煎熬，谢谢你，我真的开不起来玩笑。 Thank you. 天不太好吗？ Oh baby boy， 相信他会爱你，痛苦甜蜜，梦想你可好想。 Oh baby boy， 别傻不拉几， 单纯忧郁，我想见你可好说不出口。Oh, oh. 好想求救 ，Echo Echo， 想牵手就挥着手。 被你提起，是连名带姓。